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铺山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些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这个客气形式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已经提到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娇气，叫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娇气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低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标致，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这行为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得多了， 人 情收得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赚两 的。关于人生收下来好赚东的。 哎， 这个屋里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坟墓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伯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纹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些把个投资的 哦，投资的 三个 呆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资路所当主子，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俺没得新娘子头浪向掏出资路所当主， 那这些把个 是个兜售这个叫， 哦，兜售啊， 哎， 兜售啥个料子多了， 兜售嘛。把这个资路所当时当时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 哎， 我讲的新娘子要从资路所当时做都说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资路所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块上， 哎，上来是 上来吐了后头，要直接出场了， 要吐黄金王的路了。 各种早结婚买单去是玩马马虎虎，侬上车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出了路浪向是，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喂，这是各种衣裳嘛，还是到路浪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是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跟皮呀嘛，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非常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啦，新娘子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然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么自家要安慰。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做出来， 结婚。跟男家派对怎么加大了？加大么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么不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起打只人造金。 哦，假的，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牌，这手上名堂呢。 有两个新姑娘没办法嘛，去加，一个他去加树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穿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都是不等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人，听过年也不舒服哦。听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多后头长。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衫。 嗯， 听过年个撑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咋个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上了炸糕一样， 侬倒不讲三个呗？ 哎，一个也三个呗。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 哎、 是邦硬不行。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挪根领结。我接接，硬劲抽一劲，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鼻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啥劲哦，头劲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哎， 那么要大手哎了。 头劲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啊！ 我啥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 哎， 哦哟，搿是苦啥子？怎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怎么小周围是走开 来了？走了。 哎，新郎哥啊，什么东西啊？ 哦哟，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小周来的啦。 那不小伯伯走来了。 搿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多十几个人包完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跳得快点？ 哦哟，新郎哥恭喜啊！哦哟，恭喜恭喜！哦哟，新郎哥， 嗯， 哦，这个要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撑伞出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雨个，没适合个像阳风路一样个。 呀，什么阳风路？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的，既然说打没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了。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处都 啊。没俩呀，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就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倒是伊拉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没到。你提苦呢？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提苦呢。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要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男人的一个呀？ 不来瑞，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这是米要米苦结婚。哦，米要米苦，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男人的，我再弄到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重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出西货。 嗯， 搿个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这样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俺没搞好个人了。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可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一 姓地呀，一毛地个地，那么要叫人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啊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宝冰箱， 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于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那个兜锁，兜锁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被人家临时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老人，我现在以家老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老爱我。那么兄弟今朝来讲了一种老把洋皮子啊，各种老把洋皮子，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山山东。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张，10000两的可以买到3张。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塌瓜子地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么趁早来三年的买， 来来来，洋皮子， 喂， 哎，买洋皮子。 啊、喂，侬哪能买洋钱头啥的啦？ 不是，我是在买洋钱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 好、哎，那不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般叫我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的，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个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一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样品地图差不多的，一搞掉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家都不应该吃锁子了。 那么龙凤裤总不适应丫头们后闸。 啊、哦。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哎。新郎新娘戴戴礼，哎，辛苦啊！ 哎，辛苦 啊！新娘子，哎，辛苦了！ 哎， 咦， 原来这没人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我来外边了，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你看，咱不晓得，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岁的， 哎呦， 我才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才变心的，像老头子才会得变心，伊老是讲谁是变之心，啊，没人要的， 哦，辛苦是啊， 那么在礼包身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爽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杨洋多看一看，我看见这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咋个两年睡这个当八虎了去下了？ 要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侬人家去下了？ 我去下不这样嘛，门上是不这样的。 哦，是来后地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中两个小弟弟一两天交关好，样样么子侪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杆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扇、我的钱包、我的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伊两天交关好， 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预备点啥物事？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环、手链，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女的。 我浑身是瑕疵。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承蒙诸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遗钞嘛，有250万。西藏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还有湖南35咱们庄园一个铜币都不这个了。 哇， 哎，拿来吃西京啥又送？我来想的什么都是些实际生了 啊！哎呀，哎， 今朝个酒水嘛17桌，李小张嘛30万的一桌，一趟过去嘛用出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来，给大家指点，我带你来了嘛！来一家，哎，大姐，今晚来一家，那个小弟弟也来一家。 好了，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讲了。我现在有眼意向，我想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竟然到龙骨架上了， 那么好的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的， 主动过来的， 但是技术嘛交关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道具的垃圾，道具的小菜。那么小菜嘛，去光，那么皮。 哎呦，我吃多了， 咋了？ 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我 不晓得嘞，我那要过头热， 过了不对地方去那嘟嘟， 啊妈的， 嘟嘟雨量，我那个，皮， 哦好嘞，我要皮嘞， 欢迎我的老爷。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 嗯， 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外账出来， 吃到几点啊？ 盐条了，耶！盐蛋壳会上， 耶！ 一吊八， 几点？ 1888的叫1吊8。 哦，1888的叫1吊8， 蛋壳会上，一吊八，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会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哎，搿么谁都不要收。 伊拨我们，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多拨我真够用。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搿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堂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的， 熟悉的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刚到，刚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原来这样， 原来， 也是来一屋西么两本事， 一屋西要啥么？ 汤米叫一屋西啊。 哦，一屋西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米叫本事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也 一屋西么两本事，也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啥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子，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起手劲， 那应一直要起手呀。又有来汤包年纪，又再来春秋两客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尺两。 我有点花头到头个。 又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也来这，也是我杨庄水上，也去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也是我杨庄水上，也去汤米四碗。 哎呦，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哎呦，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的。原来这，又一来炒米粉，总有事了啷整？又再来春秋么两两客？ 哦， 又一来，又一来，又再来牛市上王大地呀？ 哦， 又再来小龙门的两客？又一来棒骨米两两客么，总有事了啷整？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招待周到。 哦哟，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枪忙吗？饭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带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带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了，谁在？ 哎，上台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老姐姐，老姐姐，侬多来只圈子了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懂海亮，海亮，海亮。 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我吓 死了。哎呦，罗里一代 哦， 要死了两，要什么两天都来浪在。要用死亡的当，用死要改人生。现在来通江三块改道。 哦。 要来不报了江道的。现在来从头干了活。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改道说来偷你来浪在。哎呦，罗长来。 一用了对开大块头来一只。 哪里的大块头啊？ 拿这个大块头。 对你手来谁哪能大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连对开大块头来一只。 哎，几点？ 连三公五零的。 哎， 连长龙水章。 几点？ 后来年高头为章。 岁数轻少。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年高头只吃五分洋钿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家头去碗大饭，小菜自家打来。 啊，蛮好蛮。 哎呦，我老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老板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搞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个。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椒面。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别个别。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也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哦。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你 闲了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哎、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闲了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五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闲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的，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喂， 没有吃不要走下了， 吃三个，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吧，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干净，这是你欢喜的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哎呀 就像您身体好不了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对啊 修进卡一副 好的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脸 对不对 哎呀哎呀哎呀哎我是个脸 今天哪不来不来 今早我里向您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闪我是哪能发力嘞？ 是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噻。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嘞？ 今天阿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哎。 搿么灯笼啥房间嘞？ 搿么地方侬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勿灵，我顶拍的有气嘞。 哦，搿是讨厌个。开开窗嘛。 哈，意思意思嘞。王先生， 哎， 搿么今天我来老酒吃伐？ 搿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女的，还是吃男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种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种么男不吃女，也不吃个。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体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搿大表情是上雕好像。 搿么十个人侪上雕？ 侪上雕，侪上雕。 根本我等海里路 天，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哎呦，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啊？ 哎， 根本搿能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游脱嘞，游掉嘞。 好的，侬爹爹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根本十个人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来啊！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嘞！

谁谁的乃外为娘啊娘堂死归王杰路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三十一儿女，弟媳佳儿，请各位姐妹登堂。姐妹们胆小真贤玉，却不见秋香美在卷，世人一到江开店，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是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 今夕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饮食买的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冬夏最近是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唱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我能相夫要爱马伯娘，乖子乖，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透不下。月老祝我说愿上，下一今日做兵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分明是那家一树花。